好，欢迎有我他乡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 今个礼拜咧就散料嘅颇多嘅，即系湿湿星星一大堆。 好似个个礼拜都讲你一样一样嘅说话嘅。 咁你唔系个个礼拜都有啲好离谱嘅大料噶嘛？ 好啦，咁啊先都系习惯啦，死者为大啦。 好啦，就声优 Yano Hikari 就过世，就 cancer 嚟嘅。咁一般嚟讲，你听冇听过佢名就好正常，因为佢兼系做呢样话系个编嘅声优，但其实都几老资格嘅，都1974年出生，就今年46噶啦。都46岁，计数。 我记得佢配过火影嘅配角，但我唔记得系边个啦。已经 我系一时间谂唔起边个咧，我即系我又啱啱谂爆头，跟住睇咗啲资料，哦，佢系呢样画系嘅，咁间唔中会有啲即系客串下啲动画出现过，但系冇听过系好正常嘅。咁讲完一个讲下有结婚消息先啦。金子真由美就比较听得多啲嘅，呢位又声优就结婚。 咪艾玛啊马优咯， 系咯，比较听得多啲啦。呢个就 即系阿周琼佢哋咪话可以同马优美婚嘅老公一定好幸福嘅。虽然我好想吐槽加多句就系、是，如果佢唔出轨的话，即系呢个马优，其实佢唔系真系young爹嚟嘅，不过佢个即成日有个咁嘅印象喺度啦。 好啊，咁另一单又系啲我介绍唔系好熟，即系唔系好有名嘅声优啦。跟住好啦，声优就北川荣心就喺睇佢出櫃， 呢個佢都係識比較新人嚟， 唔係比較，係真係好新。睇佢資料係失咗兩三年度，又係即係正常嚟講，如果除非你係真係留意男性優種，即係好留意嗰種啊。唔系嘅话都话谁啊？即系个问一个打系问号嗰种。 不过声优出柜真系好少见，因为你知日本个压力几咁大嘅。 应该咁讲就系营业 BL 就周街都系， 系啦。 真正嘅出柜其实真系好少好少。 即系营业 BL 啊，营业百合嗰啲咧就好 Q 多啊。但系你真系男性恋女同性恋，但男声优就呢度一个啦吓。 就最有名嗰个咪三次咯，仲有三次系等到佢阿哥退咗喺职场退咗休先至敢出柜。 即系女声。我只系记得青叶一个啫， 即系我其实依个年头，其实出柜就唔系太过大不了嘅，有时即系廿一世纪啦都。 但日本就特别麻烦，你知噶啦， 咁系 佢仲会影响埋屋企人啊，同嗰啲嘢噶嘛。 不过佢唉依啲就好难讲啦，因为我只要 祝福佢咯，佢咁有勇气咯，只能 同埋就系你趁未仲话就系你未红。不过有时候你呢样嘢咁嘅就系趁未红讲咗先，唔好烦。 咁啊，仲有啲应该要祝福下嘅呢、這个骨内艳红就佢又奶冇废啦。 唔系两个，首先就系银河万丈，跟住骨内艳红 系好翻嘅。 两个都系呢头感染，嗰头好翻。 骨内艳红好似应该系无症状感染嚟嘅。 佢前两日喺事务所个，佢事务所经理人出咗条片就话佢而家屋企隔离中，但系冇症状嘅。 系啊，咁所以佢应该纯粹系 感染咯， 身边有人感染。所以佢要做埋检查，结果发现自己都有，系咁样。咁到底系佢传染人咧，人哋传染佢咧，系唔知嘅。 系，不过而家我都成日都嗰句啦，日本而家系一出现咗好微妙状态。因为我喺 Twitter 见到一个日本好有名嘅作家，佢即系嗰啲电脑作家咧，做个问卷就系、是：究竟请问你对于冇你身边有冇人中冇肺咧？通常咧最多人选嗰行咧就系咩咧？我听到人中咯，但我身边冇人有事咯。 咁因为以佢个量就真系应该系呢个程度嘅，即系佢个感染人数嘅量啊。其实日本一路都唔系真系好严重噶嘛。 就算而家话所谓大爆发都系2000多人啫嘛，十岁啦，同埋就系好多就好似阿银河万丈老爷咁样。依头染完之后一个礼拜之后冇事，又行又走啦。 因为真系相对唔系咁严重，你相对美国边慢慢声嗰啲呢度。 美国就算可以慢慢声，其实绝大部分都系叫我染咗哦冇嘢嘅。而家系一个我形容就系咩咧？一个好微妙状态就系世界各地嘅专家同政府咧惊到吓晒尿，又世界末日咁款，而啲市民又觉得屌咪咁。嗰种好奇怪嘅落差，不过就唔系我哋节目讨论范围啦。好啦，讲下今个礼拜系颇都算系几热门嘅话题，就系又系知名游戏实况主兼职声优花岗下树嘅天狗事件。因为而家大家对花岗下树嘅印象咩？哦，好有名嘅游戏实况主系嘛？佢出游戏片仲多演出声优。 佢好似好明显系得闲就喺屋企系咁拗啦。 嗱，咁呢单嘢就系、是。由于好简单啦，《鬼灭之刃》红，咁就全个日本啲疯狂去揾阿花岗做访问，咁烦不胜烦之下，事务所嘅应该系事务所，阵间我解释点解，就帮推咗啲唔系好重要，即系问嚟问去都系嗰啲问题，直成相传啊，阿花岗苦笑话，你睇翻我以前啲访问咪得咯，问嚟问去都嗰啲问题，咁咧就有啲八卦杂志啲记者就话花岗大鼻，即系天狗症，即系话变咗天狗啊。 个鼻大咗。 呢度我要补充翻少少，日本每个一个人个痣大啊，就会话佢个鼻大，就话个鼻就好似天狗咁样咁大啦。 阿花光对呢件事反应就系喺佢自己 Twitter 度攞个有天狗招牌嘅牛肉干话，牛肉干好味。跟住阿小贤之后，嗰只天狗啊。 即系话老老实实，我觉得佢觉得烦系好应好正常噶、哦。你因为而家佢以前采访佢嘅，通常都系啲 ATC 相关噶嘛。但系而家采访佢咧，系有好大扎嗰啲咧，系完根本就唔系跟开 A C G 条线嘅，可能系跟开娱乐线啊嗰啲嘅。 甚至系咁，大家炒鬼面冇人，我唔炒啊嘛。 唔系咁咪变成就系嗰啲佢哋系完全冇基础，即系唔知呢啲嘢早已经系大家都知嘅事嚟嘅。 咁咧，阿瑞芳惠美啊，其他声优就帮佢讲啊。瑞芳惠美就话。有人因为嗰记者就话：喂，荷里活啲明星都冇咁大鼻。阿瑞芳话：点同咧？荷里活啲明星佢签约系话明嗱，我帮你签咗约，包已经包几多个访问，其他唔包括我有权唔接。但系声音冇呢样嘢噶嘛，根本大佬话冇人，我做埋啲冇钱收访问又钱又少，我帮你做啊嘛。 我记得日本声优应该系纯粹就系你采访嗰啲嘢系经理人安排，即系都系攞嚟提升知名度嘅啫嘛。 冇钱收够咯，都系 咪咯？唔系应该系访问系一定冇钱收。我好少，除咗居马费，所谓居马费之外， 因为日本，因为外国荷里活明星就咩？你佢跟阿瑞芳讲法就系、是，你份报酬合约包几多个记者会，包几多份访问，过咗咧，我有权唔接嗰种嘅。咁日本嘅人可能都会有咁啦，但系声优边又会有咁多啫？声优正常讲系唔会有咁多访问噶嘛？正常讲声优接访问就系咁为咗宣传啊嘛，同埋。 通常出品出嘅前后会有啲访问，最多几个 到咯，即系两三个到咯，最多俾尽你五六个好未啊？好似而家咁，即系日都有嘅话啦，系其实系唔正常噶。 但系而家系成个日本系每一个媒体都想访问佢一次咁滞。 咁大佬我点接？即系事务所帮佢推好正常，系应该呢啲嘢就唔到花咁决定嘅，系事务所做嘅。即系你联络事务所觉得喂大佬啊，你啲乜嘢人嚟搞我？喂。咁花就算冇话花光，而家一家六口啦，两家即系两个妈女加两只猫啦。喂，人哋要照顾屋企，又系做实况主，几廿样嘢，就系做声优录音工作，几日同埋佢今季啊主，佢七个季佢都有主角做。喂，大佬做啲无谓访问，浪费我时间。咁事务所梗帮我推啦呢啲嘢。 咁就主要系嗰啲做，真系调翻转又系但系今次抱怨嗰啲就应该系啲做开 ACG 嗰啲嘅人，因为讲紧以前佢就话以前你都咩好乐于接受采访啊，但系而家点解会推？我谂紧，喂，以前加埋都几个，而家系讲紧一日可能随时一日几个。边度采访啊？ 大佬啊 ，TBS 啊，热情大陆特登帮我做个特集添啊，夸张到。 即系我觉得呢啲事务所啊，嗰啲经纪人可能做得唔系咁好啦。即系反正佢哋问埋都系咁样嘅问题噶啦。反正咁你不如你就书面采访咯，因为可以咁噶嘛。书面采访你掟问题过嚟，我哋答你，唔使你人过嚟。虽然日本比较少见，因为好似唔系太礼貌啊嘛。但系其实书面采访好简单嘅事嚟，就你知，甚至系经理人代答已经 OK 噶啦。咁咪唔使搞到人哋一头烟咯。 因为其实除咗花岗，因为花泽香菜当然呢个又系成日被上啦，成日接受访问啦。佢就比较好啲嘅，因为花泽本身就已经好红。但系吹涨就，但系咧，当所有嘅节目咧都话都攞鬼灭之刃做花泽嘅代表作嘅时候咧，啲花泽咪就话：喂，花泽喺上映之前已经好红噶啦。佢系最应该讲就系喺佢系比花岗下住红早红好多好多噶，即系至于阿松江精城咧上电视节目，将阿松江啲松江精城传说嘅攞出嚟啲，又系啲对松江 fans 嚟讲，全部知道晒噶啦，冇咩好秘密嘅。跟住啲跟住啲传媒当晒咩世纪大八卦咁样， 即系历史由我开创咯。 好啦，咁但系咁其实我觉得花岗人好理呢啲嘢嘅佢。即系苦笑咯，呢啲嘢真系，反正鬼面过咗之后就冇啦。好啦，梗系讲下啲其他嘢先。 开始啲游戏消息翻消息啦。 首先讲咗跟进翻单新闻先。之前 Apple 同 Epic 嘅啲世纪之战，咁咧 Apple 突然间宣布话，如果你赚够100万，如果你嘅收营业额系100万以下嘅话，我分红减一半15%。一百万，如果你嗰年高过100万就要30，但系如果之嗰年跌翻低过100万嘅话咧，即刻减半。咁 Epic 就鬼晒咁嘈，话教分化。 我觉得咁好正常喎、啊，佢呢个做法，佢吸引啲小开发者， 同埋好老实啦，大家心照啦，绝大基本上99%都系100万以下，有几多而 Apple 真系揾钱，即系赚，真系赚收入嗰啲赚嗰一个 percent， 即系简单就系咩 ？Epic 啊 ，EA 啊，嗰啲真系好大嚿钱嘅人。 我哋玩紧嗰啲最红嗰种嗰扎收入都系呢、這个，都系呢、這个呢、這个程度。而佢哋一开始签约嗰阵时讲好咗三成，咁而家都冇减，冇加到你啊。减人哋啫嘛，呢啲应该系优惠小厂商嘅政策，关你大厂咩事？根本就唔关你事。 因为当初 Apple 就话啊嘛，我帮小厂商争取啊嘛，而家咁 Apple 啊，争取到啦， 你成功争取啦， 你收皮啦你。 即系呢啲讲嘢讲得冠冕堂皇嘅人最惊就系呢啲咁嘅事噶啦，因为你个冠冕堂皇理由冇捻咗啦嘛。 系而家仲好尴尬啦，Spotify 就仲喺度咦我又话乜又话物，我心谂咪算够数啦。你人 Apple 已经俾你唔使喺佢个 App 收费啦，你仲喺隔压支压咗。不如就先唔好讲依单嘢有排搞嘅。好，跟住咧就另一单大花生就是、Capcom 俾勒索软件绑架，就流出大堆资料，勒索$10,000,000，跟住咧。Capcom 當然係唔俾啦，咁咧佢就留咗啲料出嚟。首先就係所謂嘅遊戲即係發售時間表，雖然我舉呢個發售時間表流嘅機會好大，係嗰啲叫做咩？我識作嗰種。跟住咧就留咗一個就係宣稱就咩政治正確嘅 指南方針啦， 係啦，指南方針啦。跟住流出咁咧主跟住主要呢兩單兩樣嘢啫。即係其實首先講咗單首先就係佢嗰個遊戲發即係遊戲開發表咧，全部冇新嘢嘅。同埋婆有啲嘢就几一睇就冲几鬼嗰种就係佢话2021年4月就发售包18，而所有人都觉得冇可能。 我觉得咪其实我觉得呢个 list 系真嘅，只不过系其实佢内部嗰个时间表真系咁紧嘅。 我觉得唔系2021年包18唔可能，因为讲就是只 game 而家冇可能發售做得到啦，同埋 因為你講呢個冇可能係用常理推斷啊嘛， 係可以常理推斷。另一個就係現實上都唔會咁做，因為肯四月你出俾PS5 你買到幾多部機啊？ 唔係，因為我講嘅其實係呢、這個係佢個時間，佢呢個時間點係可能係佢內部個指引，甚至未必係真係發售時間。 同埋佢冇新 game 㗎，你發現到如果淨係睇呢個表，依家全部舊 game 嚟嘅。正常講 Capcom 點都係一兩新 game， 全部咩啊？我哋基本上我哋都知道。嘅咩旧 game， 你话 Monhun 啊，又系翻炒嘅逆转裁判系collection 嗰啲，你执搵新嘢都冇、啊，你去到每一个就呢、這个时间表难听嗰句我识作啦，呢、這个就颇为，我觉得系颇为假嘅。 我觉得有可能系真嘅，但系就只不过系佢内部嘅指引时间，而唔系真真正正嘅发售时间。你知呢啲嘢系成日会讲嚟讲去噶嘛？ 嗯， 即系我觉得有可能系咁样。咁因为如果你用翻现实佢实际上出机嘅时间去推倒推嘅话咧，可能会有少少落差存在嘅。咁啊。佢个指引嗰边啊，真系按 Q 鸠啊，直情系。 不过最搞嘢就系 LGBT 叫一个指引，笑人种啊 ，K 卡嘢边，同埋咧佢举例咩 OK 咧，《最后生还者二》啦，《Tomb Raider》OK 啦，咩唔 OK 咧，《塞纳传说》啦，即系有一个表就系、是、如果你首先就系呢个表，我又觉得呢条表系真系做够佢嘅。虽然我觉得真确性都唔低，因为你睇 Sony 啲 game 咪咁样。 呢个我觉得系觉得呢个事实可能性好高。 因为尤其是睇完 Demon Show 啊嗰啲 game 嘢，呢年头有个你搵条 LGBT， 搵条SJW 有做呢啲咁嘅报告写俾佢，跟住俾公司睇下做研究，好正常嗰样嘢。 反而我觉得系因为你研究未必一定就系完全进行噶嘛。明唔明啊？即系佢即系你，即系呢个就系唔触犯政治正确嘅，呢、這个会触犯。咁你系最，但系你最终落唔落手做唔做系你决定噶嘛？即系可以佢咁决定。我都系依然决定要照去都可以噶嘛。但系佢会有俾咗个指引你，因为日本人对呢方面嘅嘢咧系好捻唔敏感嘅。 因为日本等于日本所有嘅种族问题全部收晒台底度啦。咗地址，做咗地底啊，做咗地地下室里面嘅，闩埋道门，锁埋佢，唔好俾人知。所以你喺日本嘅日本冇种族问题，平权问题都冇。 即系好简单，我哋之前好耐之前讲黄金神威嗰阵时讲过啦，讲过嗰个笑话，日本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哇， 系啊，唔系应该讲以比例嚟讲系嘅，因为相对于阿伊努族啊、韩国啊或者其他比较古民族嚟讲，佢比得占得太少。以比例嚟讲，佢真系算系单一民族嘅，但呢个就唔讨论啦，因为呢个 只有琉球独立唯一出路咯，咁啊唯有啊单一民族啊嘛， 琉球啊，琉球美国噶嘛，我成日认为。 O K 啦， 好啦，咁样讲嗱，依家咁依个 keep 嗰啲花生嘢，反正就系、是、 应该就仲继续爆紧嘅，不过我要讲一样啦，就不过佢今次点解会知资料会流出咧？因为佢就拒绝支付赎金1,000,000， 唔系系啊，睇完你爆啲料之后。 黐线啊！咁嘅收收一千万？ 我觉得唔止，唔系啊，因为佢而家仲系现在进行式，佢而家讲到明，佢会不断咁陆续爆料出嚟，即系我哋录完音之后咧，可能会继续有嘅。所以如果我哋录我哋冇提到而你见到嘅话，可能系呢个时间差问题啊。 慢慢啦。 仲有一样嘢咧，即系仲有一样嘢咧，佢其实佢唔俾咧，系其实系佢钱上边系蚀啲嘅，因为佢仲爆咩爆过之出嚟咧，好有机会出现就系、是、佢会俾啲唔知咩委员会罚款嘅。而且佢而家罰嘅咧，啲人計個數咧，以即係 cap 上年嘅營業額嚟講，因為佢呢啲罰款通常用營業額嘅百分比嚟嘅去計啊嘛。应该是讲紧是几千万美金的要罚。 就问题就是你问题是这种情况之下你又不能够妥协的，因为这样妥协的话都几系。 妥协其实比的钱是少啲嘅，问题就是第一就是你对方食锤之咪点算，你今次俾一千万啫，下次同你收一亿咁你俾唔俾？ 同埋就是他话解返你资料之后，点知佢资料着住埋㗎，照订出去㗎。 对囉，呢个即系佢都可以言而无信啦。 所以呢样嘢就是宁愿就嗰个囉，少唔理你。 呢方面就点讲话，我觉得同呢个恐怖分子一样咯，你唔同恐怖分子谈判，你从应该唔同恐怖分子谈判先啱噶嘛，即系样咁嘅情况咯。所以 你谈判，你除非肯定佢真系放问题，就你呢样必肯定到啦。 所以 Capcom 呢样嘢就系大家即对佢唔肯俾钱呢样嘢，其实大家玩家嚟讲系，就算佢玩家好有可能系潜在受害者都好啦，系相对比较肯定佢呢个行为。 其实我最想爆佢爆啲资料，系佢唔会爆啦。即系例如话当年渡船敬义喺 Capcom 啲搞啲花生嘢， 我谂呢啲嘢应该唔会放喺 server 啊，网居。 因为我就系呢啲嘢问神，呢啲嘢不如问神谷英树好过啦。因为其实依家要最早就系神谷英树话 Capcom 千万冇输俾扑街啊，咁样跟住睇咩事啊，跟住先咧，原来呢单嘢啊，神谷仲早嗰啲传媒讲嘅，真系神谷英树。好啦，跟住动物之心啦，动物心友会啦，咁咧老任咧就发表嘅通告就话，动心呢只游戏咧，唔该你唔好搞啲咩政治 K 卡嘢嗰啲嘢， 请勿作政治宣传。 系啦，包埋美国，即系讲就系阿 Joe Biden 嗰啲嘢乜嘢啊，唔该唔好搞，仲有唔好嚟卖嘢，即系唔好喺美国网上商店诸如此 K 卡，唔好有条线交我全年向，咁即系呢系最主要就系唔好搞政治宣传，包埋美国。 我读一次佢话唔俾嘅事啦，即系比较商品购入西嘅诱导，即系 唔俾斩网点咯。 啲曲嘅配布、景品提供，其实都系呢啲，即系真系商业嘅。 唔俾做出，唔俾赚钱啦。其实最紧要就系 唔俾赚钱，唔俾政治宣传。而家佢嘅政治宣传应该系比较啲点讲啊，比较狭义嘅政治宣传嚟嘅，即系嗰啲咩帮租底人拉票啊呢啲梗系唔得啦。之前阿石破茂话嗬， 系咯，嗰啲又唔得啦。 石破茂嗰啲唔得啦，但系如果你话啲比较都可以算是政治，但是比较咩公共事务相关嗰啲咧，其实佢应该 O K 嘅。 唔系你话好似环保啊嗰啲乜嘢 O K 咯？ 系啦，呢啲其实呢啲其实理论上应该都系政治嚟嘅，但系佢就 O K 嘅。 总之就唔好，总之就唔好同我做搞选举就 O K 啦。 系啊，咁你光时嗰啲系算唔算咧？就佢冇讲得清楚， 绝对算， 应该就唔算。我觉得 光时算嘅，绝对算。 唔系好简单，你睇佢而家有好多噶嘛？你睇佢会唔会落架咪知咯？ 嗱，简单嗰就系唔系咁你咁就系你唔会有个香港独立政府咁嘅官方组织走出去做宣传噶嘛？即系话。共产党唔好喺，共产党唔好做宣传，港独亦都唔好做宣传，大家打平，虽然两个都唔会用嘅。OK， 咁啦，仲有补充一啲少啲就系，任天堂咧都开放咗佢官家嘅赌俾啲人去玩啦。因为其实而家好兴噶嘛，啲各大咩咩组织，即系动物组、动物组织啊，乜组织啊，或者某啲商店咧，开个赌俾你参观佢啲嘢，睇佢设计咁样。咁任天堂反而而家先开，有少少慢，不过唔重要啊。好啦，跟住讲下 呢个其实几都几大单嘅，不过就仲未烧完咁解啫。呢个刺客教条，佢最大单其实应该系佢个广告打到好大单，即系咁样大家应该知噶，呢个刺客教条出新嘅 game 啦，叫《维京纪元》啦吓，应该出而家我哋录音呢一刻已经出咗，通街都系噶啦，你已经买到有人爆埋机添噶啦。其实呢只 game 就点话刺客教条，不系 Ubi 呢啲年货。嘢咧就系咪真系唔值得玩？唔系，不过就只 game 本身如何唔系我哋评核范围啦吓。问题就系咧，佢今次个新嗰个就系呢个维京，佢用维京做背景啦。咁维京人大家都知嘅，就系好点讲啊，好野蛮，好血腥，好暴力噶嘛。 咁结果咧，佢就佢话你听，哦，唔好意思，你亚洲版就同你和谐咗，即系嗰啲血腥啊，嗰啲嘢就减量，血量减量嗰啲。 我呢个好普通啫，即系讲就因为从来以因为玩白话包都系噶啦。如果你玩亚洲版嘅话，难同血腥量都要减低啊嘛。 咁大家第一个反应，首先就系因为佢净系喺 PS4 嘅版本上面先有呢个咁嘅血腥减量嘅嘢，咁啲人第一样梗系先烧又系呢个索尼最大刀天啦。咁问题就系咧，今次好似不是这么回事，就有提到就系呢个 CRO， 即系呢个日本嗰边个审查组织嘅问题。咁佢就咁样宣称，就系为咗配合佢哋嘅审查，所以佢哋就虽然佢已经系配评到系 set 噶啦 ，set 级噶啦，即系最高嗰、那个十八岁以上先准玩嗰、那个。咁但系佢都系要减，佢咁样宣称啦 UB。咁但系咧嗰边今次佢阿 CRO 嗰边就话，喂，今次个死猫我唔啃啊！即系跟住佢就睇睇，喂，唔好意思，你送审嗰、那个，你送审而我哋批咗嗰、那个系无删减版嚟嘅、哦，咁你做乜话关我事咧？咁然后佢先咁样俾人咁样打咗脸之后，佢先 UB 先行翻出嚟，哎，唔好意思，系我哋内部沟通问题咁，诸如此类，即系其实得个赖字啦。咁啊，跟住就出翻个修正档，咁啊将变翻做正常版本，即系全世界都一样嘅血腥程度啦。 唔系，我觉得血腥呢个情况其实我可以理解嘅，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属于叫做历史问题。我觉得即系有时要修改血腥冇咁血腥，或者啲猎奇画面比较低嘅话咧，我觉得唔怪得，我唔会怪啲游戏厂商嘅，即系始终你各个规定，我会俾避忌嘅呢啲嘢，费事俾人冇咗入风啦。 咁玩家烧嘅原因其实就唔系佢要和谐，而系佢系游戏发售前三日话你听亚洲版会和谐。 我顶咁衰格啲， 而且不接受退款。 我顶你个肺！ 佢呢个系唔系佢和谐嘅问题，而系佢和谐嘅后续处理。如果你晨早讲明，我哋分两个版本， 即系嗰句咯，讲明唔算整蛊。 系啊，即系佢大概呢个就摆明系整蛊嚟嘅，然后仲要系整蛊完之后仲要弹弓手，即系然后就赖去人哋度，然后人哋仲要打翻你脸。呢方面系比较难睇得少少咯。UB 呢次个公关就奇奇怪怪咯，即系佢打咁大广告，然后公关出咁 Q 大镬。 好啦，讲下 PS 5啦，点都要讲两句嘅。 呢阵就系讲啱啱讲 PS 5呢阵，佢就喺智利都会出货噶嘛。咁佢就部货车俾人抢货车，我觉得好捻恐怖啊！真系，即系之前咧，你偶不尔都会听到啊，有啲好红好红嘅商品咧，就会俾人抢，即系嗰啲咩 Nike 波鞋啊嗰啲咧。 iPhone 成日有咯。 啊 ，iPhone 又系其中一个啦。 全盛时期 iPhone 咧，每年 iPhone 旺季咧，啲都速递咧就好大口头痕噶啦，就系、是、一大 iPhone， 哇！有人一车俾人抢咗去嘅话，就喊都无谓。 唔会喊都无谓啊，保险 cam 啫。不过只不过系你会俾 送货。有炒硬噶啦， 你会俾 Apple 炸人炸到你癫咯，就算佢赔钱都冇用噶。喂，而家唔系要钱，我要货，俾货我唔要你啲钱啊，唔该你俾翻啲货。 所以先麻烦啊嘛。咁啊， 而家一样啊 ，PS5 一样嘅情况，因为佢 相对讲 PS5 仲好啲添，因为 PS5 比较难追啲。嗱，讲下 PS5 嘅市况啦，因为相传啊，又或啲都市传相传啲街边料就系、是、中，由于咧 PS5 喺中国就用唔到啊，唔知 block 咗嘢定系咩啲防火墙支柱家嘢啦，中国用唔到，咁咧突然间成班谂住送啲所有啲 PS 五送上大陆嘅水货友咧，全部坐晒艇，啲机咧就而家全部坐晒喺黄金上面，所以咧又出现咗就系你而家喺黄金系绝对买到机嘅，大把添，当然炒价啦。 轻炒一千咯，即系都唔一千都唔算轻噶啦，即系如果你一千内你都接受到嘅，你而家就可以出机噶啦。 但系有 game 咩？你冇 gap 算把啦，你即系话你冇数咩？ 个情况就两个样系加埋兼而有之，因为点解咧？啱啱你嗰个消息咧，呢个就 fake news 啊！因为根据已经喺大陆买咗机翻去嘅人嚟讲嘅回报咧，佢就话喺佢嘅连线上冇任何嘅问题，佢仲要补多一句话，比呢个 PS4 仲个状况仲要好。咁大家知个 PS4 各行咩事啦？所以呢度嘅情况咧，就应该系嗰啲人放消息出嚟整冧个炒价佢。咁到底系啲抢唔到货嘅水货商啊，定系嗰啲？唔中意水货商嘅人咧，唔知道。 但 系 总之就系你而家相对嚟讲系喺入香港嚟讲买机容易日本嘅。 日本好似都降价降到最新系听到降到五万赔出啦。 系啊， 五万一基本上以炒家嚟讲应该算系应赔杀出噶啦。 虽然唔知会唔会系到呢个 fake news 俾人证实咗系 fake news 嗰阵时，会唔会想翻去唔知道。总之就系曾经一度低见过，低见翻到50000嘅。 但总之就而家基本上你想你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买部机摆喺度咧做攞嚟供奉嘅话，而家入市其实唔会太贵嘅。 都系如果你同我一样，你原本部 PS4 已经系残残地嘅话，咁你咪顺便换机咯。尤其是你班 PS4 唔系 PS4 Pro 嗰啲人咧，咁你咪当顺便升级咯，即系咁嘅情况啦。咁啊， 讲下一单啦。 下一单就呢、這个瘟疫公司嗰单，即系三月嘅事嚟嘅。佢就咪我哋咪新闻都已经系过啦。佢就话会出个救世主模式，咁佢而家又出咗啦，就叫做呢个解药风云。咁啊，即系咁啊，其实个 game 就唔使太多言解释啦，系人即系将件事调翻转啫。而家已经全世界已经系散播本个瘟疫噶啦，佢冇指明系武汉肺炎，大家都知啦吓。咁你就要呢个驱除佢哋，佢其实将件事调翻转嘅啫嘛。最可爱系佢个难度选择，佢个难度选择会说明佢个难度系如何。咁啊呢度咧就系话为新手设计嗰啲就系咩啊？但啲团各个组织间合作无间啊嗰啲嘢，咁啊啲人中意戴口罩嗰啲，咁啊好明显系讲紧武肺啦。咁但系调翻转乜嘢一个困难模式就系政府嘅首脑无视科学，跟住佢啲病患会注射消毒药水， 屌佢 咯！呢个泄密嘅医生会遭到拘捕，即系呢个打左打埋右，即系笑嗱前两项好明显系笑鸠美国嘅，即系第一个就系应该系其实都唔一定系 Donald Trump 嘅，可能系其他人嘅。咁啊第二个就好明显 Donald Trump 啦，咁第三个就好明显啦，大陆一个吹哨者啦吓。即系佢一系喺度串鸠佢哋啦吓， 公平啦， 公平啦吓，打左打埋右啦吓，咁啊，大家有兴趣嘅可以去，因为好似系应该系免费 DLC 嚟嘅。 嗱，讲下一单又系到咗年尾嘅金手仔大奖啦，今年嘅入围名单出于冇沙巴喷2077啦。 因为冇出啦， 佢出咗啦，终于出咗啦。因为而家其实咧啲片啊、K 卡嘢都已经出晒剧嚟噶啦，咁就应该出到嘅。虽然佢话因为会迟出就话喺要画面要更加流畅之余，仲有 K 卡嘢就系随佢夹噶啦呢啲嘢。但系总之就系喺个表里终于见唔到西巴烹，唉，干净晒。 即系你讲沙巴崩，我先讲埋沙巴崩先啦。即系就之前就因为我哋之前嘅冇提到，佢之前话嗱铁口直断话咩 master up 咗嗰啲嘢，嗱记唔记得嗰阵时嗱风水佬呃你10年8年，我每日幽灵有冇呃过你先？即系我都话佢实开，我都话佢实有可能出事噶啦。即系虽然话我觉得系有嘅，我嗰阵时系讲有可能嘅，唔系咁肯定嘅，但系佢事实上真系出咗事啊嘛。 高达八成嗰种。 啊冇，咁佢但系我只系话佢就算 mask up 咗都仲有机会出事啫。咁啊跟住有人都喺屌佢老母啦，喂，我请好假噶咯，你点算啊？佢即系最惨咧系咩咧？系个公做 Twitter 嘅公关咧就即系因为佢哋又唔系开发者嚟噶嘛，佢就系佢开发部话听，我 mask up 咗噶啦，咁你正常人都会谂一定出到噶啦，咁佢咪复嗰啲玩家话一定出到噶，放心啦。咁结果就系赌追嗰只系应该扑晒街噶啦。 不过而家就睇啲资料啊、啲图啊、片嗰啲，基本上应该唔会甩底噶啦，应该年内玩到个12月。咁 总之都系嗰句，一日未有实 game 出到，系出到我面前，我都唔会信字。 嗱，讲起 game 咧，就一只日本。其实都算爆红，因为我冇玩，因为佢系当时 Steam 版出咗先嘅，后屘而家移植落去PS4 同埋 Switch 版，就《天睡之笑道机》，俗称《仲米动》嘅仲米动作游戏。由于嘢佢嗰仲米嗰、那个即系嗰细致度非常之高，咁大家笑话就系、是、咧，我、玩嗰只 game 个攻略啊，去龙林最散散咯。 一般你玩 game 就玩 wiki， 即系 game wiki 啦 ，game 嘅 wiki 啦，通常系嗰啲咁或者啲咩攻略网噶嘛。呢度唔简单啦，你龙林去龙林水灿山度做。 而有啲即系真系种田嘅人话，喂，我唔系你 game wiki 嚟嘅，你唔识种咪唔好问我。 即系只不过系俾人问得太多，问到烦，因为呢啲唔系日常咧，正常都唔会有人对呢个。 好似几好卖，好似话已经卖，好似话50000只卖咗，我唔知我睇错。 而且呢个数仲要系受限于呢个实体卖断市嘅限制嘅。 系，其实喺呢年头，一只原创新游戏、新 title 唔系卖画面嘅，卖呢个数字，我觉得系真系真系真系真系 好卵恐怖，好卵恐怖。而且呢个数仲系节节上升中噶，随时可能过100000噶，唔系 好事嚟噶。讲真，即系有新游戏，原创性嘅，有教育意义嘅， 即系又唔系教育意思。我觉得呢啲嘢就等 有学习性咯，学到嘢咯。 即系有啲似咩？当年南柯咧，点解会红啊？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好还原历史啊嘛。即系咁，佢即系点话呢啲有心机做嘢，好好讲考究嘅游戏，大家会中意嘅话，系一个好事嚟嘅。 系咯。 好啦， 咁佢就咁佢就诶，唔系翻翻嚟啱啱金摇滚奖嗰度，我哋未讲嘅系金手制奖啦。咁啊，佢个 list 入边啦，大家最在意嗰两只 game， 好明显都喺度。 一只原神，一只上 一只原神，依然 冇人喺度啊嘛。 即系不过呢、這个嗱，先讲呢个入围名单嚟嘅，所以呢个唔系最终排名嚟嘅，咁所以可入围都可以 fail 嘅，因为毕竟呢两只都系点讲， 好大争议， 打广告打得咁大，因为呢个 list 你就睇下睇到噶啦。 尤其原神平均每两个礼拜一次嘅个人资料流出，又有新料，不过算，我已经去到就咩？喂，原神流出个人资料已经变咗唔系新闻程度啦。 天气报告啦，我哋嗱，上次我哋讲，今次又系嗱，又嚟一次，咁就好明显就佢今次就点讲啊？佢好似话系，如果你自己嘅咁忘记密码，佢就会直接弹出个账号嘅相关电话出嚟。我觉得呢个先真系戆捻鸠嚟，你完全系设计嗰个戆 Q 鸠。 正常嚟讲，呢啲通常就咩？唔系佢话你知，请你揸电话号码四个，着四个着四个字之如此类嗰啲咧，然后跟住佢俾 email 你噶嘛，唔会弹电话号码俾你噶嘛，咁奇怪。 要么就系入 ID 再入电话号码，就已经将个电话号码当成一个副密码咁样啊，咁佢就会弹翻个密码俾你。又或者系入呢两个，就佢就会弹俾你原本你当初登记嗰个电邮，甚至系你可以 set 个电邮嘅，可以呢个你可以连个电邮都唔记得咗噶嘛。又或者系调翻转，要你入电话去做认证，咁你冇理由调翻转入账号 ID 就弹电话出嚟嘅，呢个好戆居嘅事嚟。 不如就唉算啦。 不过 已经变咗，已经系叫做咩？依间公司惯噶啦。 姑且我睇下我哋下个礼拜 会又有新嘢， 会唔会又要提翻佢啦？不过就咁啊，游戏部分就差唔多啦。咁呢一节都 差唔多啦。我依一节唞唞先，阵间仲有啲食其他湿星料嘅。